湛蓝的天空，绵阴的山峰，宇宙的苍穹，雨过后有彩虹，黑黑一定是你吧，在我心里转不停，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 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很多人对于羽泉的一致评价是人长得是抱歉了点，但是歌确实是值得去听的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羽泉的新歌或许你并没有全部都听过，但是当年的老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，还是有很多人会跟着哼唱起来的，或许是因为那些歌曲代表的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段独特的回忆吧。这是来自他们演唱的《没你不行》。 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。

起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，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哦、我决定。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